你看买股之地。叶朵涵谈说，蓝河发证，买股之地的确已是一个传说，记录高到无法想象。照你这么说，以后我们每一个副本记录，岂不是都要看他的意思了？不然，我们这些工会一个副本记录都别想拿到。蓝河说，我看他有这个意思。 这可是和所有工会为敌啊，大家能忍？这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，眼下咱俩这关，怕是只能靠自己闯过去了。蓝河和叶朵涵谈想到的都没有错，日后如果再这样继续绑架记录的话，就不只是他们两家工会的事，各大工会一起或收买或联手追杀，总也会一起想办法解决。 但眼下，出现危机的仅是他们两家而已，其他工会就是知道了君莫笑的绑架性质，这个时间也绝不会站出来和他们联手，绝对是先看完两家的尴尬再说。如果两家会因此一落千丈，那自然再好不过的事。你准备怎么做？蓝河问叶朵涵谈。不知道，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。 蓝河此时在犹豫，是真的犹豫，是对君莫笑服务软交上记录的赎金，还是以强硬的姿态对抗绑匪，从此走上和他竞争副本记录的道路。蓝河已经数次从好友栏里点出了君莫笑，却又数次关闭。事关记录不是小事，要不然他也不会三番四次去找春意老商量了。 可是此时刚刚去找过，转眼又找，那也显得自己太没能力。绕岸垂杨等人免不了又要冷嘲热讽。可是，如果知道自己妥协的交了赎金，绕岸垂杨那帮人肯定也不会说出什么好话。自己这次搞不定第十区的副本记录，以至于要向总部高手求援，已经是很没面子了。 新区开荒历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，都是派过去的高手自力更生，把工会一手带起来。这一次绝不能妥协。蓝河忽然拿定了主意， 我决定先刷了记录再说。蓝河这一次没有再点君莫笑，点开了叶朵涵发去消息。哦。 不理君莫笑的动作了。蓝河这一次的决定与工会竞争什么的无关，他多少也需要证明一下自己了。好吧，祝你顺利。叶朵涵谈说着，心下却还有一点疑惑：这蓝河是真想就这么去刷记录呢，还是不想落画饼在自己手里才会这么说？ 毕竟，向君莫笑交赎金这事儿，如果传出去的话，也是很伤工会形象的事。所以在和蓝河的交涉中，叶朵涵始终没有说出他自己这边的打算。工会之间永远都是各怀心事，各防一手。叶朵涵在探明了蓝河的态度，决定暂且按兵不动。 反正他们刷着一线峡谷记录也还需要再升一下级，至少今天是不可能了。天渐渐发亮，被苏慕城当了一晚上枕头，叶修肩头早就酸得麻木掉了。不过听着耳边静静的呼吸，叶修知道苏慕城是真的睡着了。不过此时临近7点。 网吧里已经有一些客人收拾着准备下机，换班的收银网管们也快要来了。继续这样保持下去，究竟是不可能的。喂喂， 叶修转过头叫了两声：“起床了啊？”“嗯，几点了？”苏慕城迷迷糊糊地问。“6:50了， 还不到7点呢，再睡10分钟吧。” 苏慕城说着，还挪了挪脑袋，换个更舒服的姿势。 快起来了， 客人们下棋我还要招呼呢，你也算走运了，这一晚上居然没人来买东西。 叶修说着，平时晚上机器出点啥事儿，要个喝的吃的什么的，他这个值班网管难免得去伺候一下，但今天这一夜却是格外的安生，通宵的客人像是一起约好的一样，节俭的什么都没要，让苏慕成睡了一个踏实。 是吗？那么我还真是幸福啊。 苏慕成总算是挪开了脑袋，抬手揉着眼睛，不住是打着哈欠。 捂好了啊，客人都要过来了。 哦。 苏慕成把自己又裹成了来时的模样，这时这个样子看起来倒也不会太惹眼，现在是大家都要离开的时候了吗？苏慕成出了前台，站在外面看着叶修给一些客人刷卡下机，当然也不是所有客人此时都要走，不过不走的也会来处理一下，通宵有通宵的价格，早七点起又是另外一个价目了。 叶哥， 此时换早班的收银网管也都到了，他们大多在附近同住，每天都是同吃同行的。 马上好了。 叶修朝他们招呼了一声，通宵下机的处理较快，很快就已经弄完。叶修出前台，早班的进去，叶修这一天的工作就算结束了。 吃点什么？ 叶修问苏慕成。 随便吧。 嗯，那就老样子吧。 叶修说着，两人一起离开了网吧。陈果今天也是起了个大早，下了楼来就见叶修大清早跟个姑娘就出了网吧，第一感觉以为是唐柔，但随即看了两眼就知道不是，他和唐柔生活在一起那么久，看背影也足够认人了。 那人谁啊？ 陈国跑下来问其他人，大家都是摇头，叶修没给他们介绍。 小唐。 陈国回过身喊了声，看唐柔在不在。唐柔是在，但这会儿还游戏呢，戴着耳机哪里听得到啊，不过他天天就是坐在固定的角落，陈国过来一转就把他抓住。 今天起这么早？ 唐柔本来还以为是前台换班下机的叶修，回身一看发现竟然是陈国。 嗯，哎，和叶修一起的那妹子是谁啊？ 一起的？ 嗯，已经走了吗？ 走了呀，我刚下来的时候就走了。 是谁啊？ 嗯，真名我也不知道，天天和我们一起打副本的一个姑娘。 网友啊？ 他俩应该是认识的吧。 唐柔昨晚有看苏慕成靠在叶修身边睡着，任谁也会觉得两人关系并不一般，不过他不是八卦的人，没去多问，自然也不敢随便肯定两人的关系。当然网友他觉得不至于，就从游戏里来看，两人就是知根知底的熟人。 哼，这货还能泡到妞？哎，长什么样啊？ 不知道啊，我没看到。 哎，你一晚都干什么了呀？ 陈国对于唐柔没有八卦的觉悟表示不满。唐柔无奈地笑了笑。 吃什么你？ 你吃什么我吃什么，反正我没钱。 唐柔也有耍赖的时候。 等着。 陈国翻翻白眼走开了。他这边管吃管住，但没啥固定标准，大多数时候都是他临时拍板决定大家吃什么，赶上心情好时请个大餐什么的，赶上的员工都是幸福满满。星星网吧周边早点摊子饭馆都是不少，陈国自然也有常去的地方，馄饨、包子、小米粥乱七八糟的点了一堆后，还不住的东张西望，企图发现什么奸情，结果却是一无所获。 拿着早点回来，叶修也不见人。招呼唐柔一起吃了一半的时候，才见叶修叼着烟从外面晃回来。 啊，老板，今天起这么早啊？ 叶修和陈果打着招呼。 你领的妹子呢？ 陈果八卦起来都是不讲过场的，直接进主题。 回去了。 叶修面对八卦也是从容的不行。 行啊你，工作生活两不误。 哎呦，馄饨，给我来一碗。 叶修根本是答非所问。 你出去自己没吃吗？ 那个是自费，吃的少。 互吃，没有你的份儿。 是吗？那我睡觉去了。 叶修跑掉了。陈果在这发怔，他还要继续深入八卦的呀，怎么人就这么跑掉了？唐柔在一边笑。 笑啥？ 陈果摆了他一眼。 没啥。你跟那家伙越来越像了。怎么会？天天就知道游戏，还总是阴阳怪气的。多久没出去晒太阳了你？好了好了，周末陪你去逛街好不好？这还差不多。 陈果表示满意。一起生活了快两年，唐柔已经是他很亲密的朋友了，一直怂恿他来玩荣耀没有得手，现在怂恿成功了，却发现两人之间的交流反而变得少了。陈果开始还犹豫过要不要也过来跟他们一起练个小号，那时两个人要随便有哪个提一句，他肯定也就来了，结果这两人都是埋头只顾玩自己的，根本没想到这么多。最后搞得陈果一个人犹豫了一段后，再回头发现两人等级都已经上去了，他在玩还是从新手村爬起，顿时也没了心情。毕竟他的竹烟侠玩了这么多年，感情也很深，要说就这么放下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去新区，陈果也不过就是想陪着那两个家伙一起玩玩，等到了神之领域他还是会换回他的。现在看看新区干脆就免了，等着这两个家伙冲到神之领域就是了。陈果嘴上虽然没说什么，不过最近心底里确实有点寂寞，无论游戏里还是游戏外都觉得有点孤独。 我吃饱了，先去睡喽。 唐柔吃过早点，起身和陈果招呼。 去吧。 陈果挥挥手，赶走了唐柔，一个人端着小米粥，怔怔地望着大清早没有客人、空荡荡的网吧。下午三点，唐柔的中班时间，两个人又是各自坐在电脑前。唐柔前台上班时间已经是放弃玩游戏的打算了，每天都是研究攻略，叶修这个时间则是吸烟区里随便挑台机子游戏。陈果无聊时已经暗算了一笔账，叶修这样天天的玩法，如果按网吧正常收费，基本可以算作是双薪了。陈果经营网吧这么多年，能把网吧资源免费利用到这程度的，这还真是头一位。唐柔现在是第二位，而且有超越叶修的欲望。这妹子的中班时段是最忙碌的，基本无法游戏，所以向陈果申请也要值通宵夜班。陈果努力敷衍周旋中。游戏里兰西格此时也正好在筹划着开始闯荡副本。兰河突然看到军魔校上线的系统消息，顿时感觉到一股压力。都赶这个时间当然不是什么巧合，兰河他们这群人也是频繁通宵游戏，作息时间跟夜休基本是一个规律。此时其实也是刚刚上线没多久，春一老亲自带了三个高手来第十区助阵。蓝河此时用的也不是自己的账号，他的角色早超了琉璃之地的等级限制，不能来刷记录。 兰西格对于这一战自然是十分重视的。春义老昨天在圈定人手后，就招呼了这几人一起做了下功课。琉璃之地这个低级副本，他们这些神之领域的人自然也是很久没有亲自接触过了，少不了去副本里体验两下。熟悉过后，白天各去借了合适等级的账号卡，冲来了第十区。蓝河安排过的账号卡自然是打了招呼，此时每个角色三次琉璃之地的副本次数都还没用，就等着这一役。第一次众高手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生疏，毕竟高手素质都摆在那儿，昨晚又特意做了功课。蓝河因为是刚刚从这个副本里练出来的，倒是最熟悉的一个，所以担任着指挥一职。第一趟副本中间还是稍稍有几个环节出了一点小问题，即便是这样却也刷出了29分21秒45的成绩，原兰西格的记录被他们刷破。蓝河找来的援助高手确实是非常有效。第二次却是蓝河自己发生了一个重大失误，这一次最终成绩是33分54秒89，这成绩相当惨淡，如果把目前琉璃之地的副本记录全部列出来的话，连前十前二十都不可能进。 不好意思啊， 蓝河不住地向众人致歉，这一次全因他的这个失误。这失误一出，经验丰富的众人立刻已经知道这次不可能刷记录，于是打得也不是很用心，一路上就听蓝河不住的懊悔。都是多年朋友了，大家什么也没说，更何况谁也不可能保证自己100%的不会失误。 今天最后一次了啊，大家加油， 春义老说。 哎，想不到啊，离开浦东区这么多年，竟然又有机会回头来为这个小副本努力。 一人说着。 可不是，说起来啊，我突然有点怀念呢。 又一人接口道。 蓝强，赶紧杀回神之领域啊，好久没和你一起下副本了。 五人组正是蓝西阁目前最强的组合。会长春一老、曙光玄冰、入夜寒、碧岩飞，加上蓝河的大号蓝桥春雪，正是蓝西阁五大高手。春义老集齐这些人过来第十区打副本，却是赌得绕岸垂杨也无话可说。这几人的实力都不会比绕岸垂杨差，而在工会中却是更资深的高手。这几人一起出动，意味着蓝西阁是在发动他们最顶尖的力量。绕岸垂杨就算自信比蓝河要强，但这种象征意义下显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让他去把蓝河给替换了。 今天的最后一次，兄弟们加油啊。 蓝河说着，自己也是深吸了一口气，他的压力比其他四人都大。先不说这记录和他在第十区领导的工会息息相关，就是一想到军魔校的存在，蓝河的心就总不能平静。他总是会担心他们刷出的记录不够好，会被军魔校踩下。